朋友咧？ 呢個係我好朋友啦，那個 Patrick 啦。咁啊，之前嘅時間點樣去認識佢咧？大家見到哇，成台都有 LEGO 啦。 好玩。 試完咧，我同佢咧就讀咗一個咧 LEGO 嘅課程啦。咁啊，當中裏邊咧，我哋係攞正牌啦，同人哋玩 LEGO 噶。 冇錯。 咁啊，既然係咁樣嘅時間， 係 啦，全中係啦。咁所以咧，又加上咧，即係 Patrick 嘅背景又好特別啦。本身佢自己又係呢一個嘅，即係心理學嘅碩士啦，亦都咧同你同行吧。啊，都是做緊啲銀行嘅工作等等啦。 哦、打雜嘅啫喎， 你個打雜都好大， 大家都係打雜 啫，好大下喎。同埋最緊要嘅係都係一爹哋嚟嘅，咁所以講下教育，再加遊戲，同埋講下 LEGO 咧，同埋近陣子啱啱又發現咗條新聞啦，即係世界上面中中裏邊咧，劍橋大學請第一個玩 LEGO 嘅 professor，、 啊、 即係呢個好重要嘅部分就係原來玩 LEGO。都可以揾到食，因為差幾萬港紙好似年薪。 咁所以點解個題目 proposal 叫小 LEGO 大教育？我睇起上好少一件事，但背後好大件事喎。 係啦，咁我做完個 intro 啦，咁梗係交俾你啦。 嘉賓 Patrick， 係啦，見到咧呢一個嘅咁多個 LEGO 喺呢度啦。咁其實有少少嘢我都知嘅，之前你都有玩 LEGO 啦，玩到係唔係 LEGO 嘅咁啊？背景嚟， 自己背景， 嚟嚟嚟， 好，係啦， 隨便簡介。 爹哋啦，一個。普通的香港爹哋啦，咁、yeah. 就慶幸一畢業就都係做投資啦，投資銀行啦，跟住之後就開始慢慢做，由最細開始就做到有個 trader 位啦，咁、就去最後去 private bank， 咁、就最後就係啦 PB 就做， 係我冇叻嘅傻啦， 哇咁樣講，係啦，咁跟住之後就做係咯，就做 trader 啦，咁樣專炒外匯啦，幫公司炒，幫啲客炒啦，咁就冒冒然就上年度啦，就覺得。LEGO 啦，小朋友啦，全部都系摆埋一齐。咁就 LEGO 先定小朋友先？ 小朋友重要啲嘅， 小朋友重要啲嘅。OK。 LEGO 有种 细个个都玩过啦，系嘛？ 系细个吸引，细个玩过，就系细个玩过。 同你做 trading 啊，嗰啲木鱼冇拉更嘅，真系 好有趣。你会发觉唔知点解你 trading floor 里边。你攞盒 LEGO 翻嚟，大家都哇攞住嚟， 其實 就唔知點解大家 你拎咗盒 Trading Four 去咗個 PB 嘅 Trading Four， 係 啊， 即係你拎個盒 LEGO 去咗呢個 PB 嘅 Trading Four， 跟住就 你成班 trader 喺度玩 LEGO， 再放低你手上嘅 trade， 真係 冇人開心， 當然會即係你做單嗰啲做先， 我試試先。 好 你是想搞 我呢个啲同事啊，试试先，哎，试试。 其实好玩嘅，即系譬如 LEGO， 即系上次咧，我又冇阿 Patrick 咁夸张啦，之前玩咁多，嗰时上堂咧，我成日都讲系玩咗人生当中最长时间嘅 LEGO 噶啦。咁、 啊、 但系都系会咧，一上堂咧，阿 Sir 讲紧嘢，我哋不停喺度手咧，就喺度整，系停唔到噶。我想， 但你讲紧嘅 LEGO 就唔系我哋细个玩紧嘅 LEGO， 复杂好多好似啊。 有唔同玩法，我哋 我要慢慢嚟介紹，因為我記得就最標準就呢嚿 嘢啦。其實冇變嘅，係多咗啲嘢，只不過佢嘅設計上邊咧係幫人哋譬如溝通啦，幫人哋咧去有個思解決問題啦，同埋諗嘢嘅。exact 哇，呢個真係要慢慢介紹喎， 同埋呢個 problem solving。 OK， 得兩位係專家。嗱，我就係玩積木嘅專家，佢真係拎積木嚟教書嘅兩個好唔同玩法。係 啦，係兩件事嚟嘅，係啦，繼續。 起碼我冇拎個 LEGO 翻去 trading floor 先啦。 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 ，OK。 你哋磚頭喺手上面，喺台度邊，隨時攞嚟砌。 又 唔 理 你，你 唔夠再攞。 我自細都係玩啦，跟住砌嚿飯出嚟咯。 砌砌咩都得，總之將就咁任你砌咩顏色點樣配搭？feel free 都得，唔掂都得嘅，可以擺到都得嘅。即係 feel free 專啲呢啲專喺度，唔係裝飾品。呢啲隨時你覺得手痕做咗出嚟啦。咁呢個 適合組 合。哦，咁啊得啦。因為我細個咧，我年紀比較老埋，有時我細個玩 LEGO 咧，差唔多係呢個標準動作。呢個六個階磚仔，八個階磚仔，即係八個滴滴嘅。咁然後咁砌啊，咁樣砌啊，諸如此類，砌埲牆啊，多數砌屋仔咁細個。 係，即係 咁多變化喎，真係。 呢家變化好勁。 變化好勁喎。 梗係啦 ，Batman 又有。 OK。 蝙蝠俠又有。 如果唔就唔使劍橋請人教書啊，真係。 其實我諗咁講啦，事實上真係要玩嘅咧，應該係玩啲最簡單嘅，即係嗰啲我諗係拎嚟賣 marketing 嘅啫，嗰啲應該好賣啲，同埋賣貴好多嘅嗰啲。 幾樣嘢啦，首先 逐個講，最後講到教授啦。咁一開始就即係大部分普羅大眾就大家一齊買 LEGO 啦，一盒咩theme都好 ，Batman 又好 ，City 又好，而家最興就啱啱出 Batman 啦，所以就嚟有套戲啦，所以就好多人好多人玩啦。咁啊買一盒，擺翻屋企慢慢砌。咁就如果我哋呢啲就通常就會買多個一盒啦，因為例如你買一條橋咧，嗰盒 LEGO 咧通常都係得。可能砌到半條橋，或者砌到靚嘅橋咧，你就買個兩盒。 mark 一張堅力嚟嘅， 跟住你就咩？係啦，佢有啲咁就專啲就會買多嘅一盒啦。 OK， 咁我自己經驗咧就買下買下，跟住之後有時間就砌啦，砌完擺埋一邊，唔知點解擺咗喺度，過咗一年半年，跟住就咦升值喎， 升值 升值喎。 點解會升值？ 好多建築物啦，就會升值。 哦，你買建築物嗰啲限量版嗰啲， 好有啲靚嘅車啦，佢會去絕版嘅。咁我自己 限量版， 係啊，佢啲係限量嘅，就唔係呢啲普通就應該唔會升值。 life cycle 四年到啦，四年到佢就會換新產品啦。咁就你四年後就咦， 佢個樣開始炒得過。係啦， 有我哋有唔記得。哪個雜誌是講 LEGO 是可能其中一個最好的投資 After 黃金 OK 即是升值來計 叮叮 不過問題就是storage space 你放到多少盒呢 當然是有限LEGO是有限 我家裡已經開始買很多放無謂放就開始想怎麼辦租不租迷你倉 買到沒有地方買就想解 決了租不租迷你倉那時候我就說好像我應該要多些節制 要節制， 咁就開始啦。開始就再見。 我以為做 trader 嗰啲第一個時間諗，我去點樣炒賣佢嘅啫喎， 有諗過。但係呢個我哋玩 LEGO 係我哋唔鼓吹嘅，我哋唔鼓吹，我哋 炒賣 係啦，唔鼓吹，唔追。我哋係有好多人做，不過我個人就唔鼓吹。我哋覺得訂擺住 keep 住擺喺度，咁就係啦。呢個就即係你個價值就係喺個 LEGO 本身啊嘛。 好自然啦。咁就咁問題係點解又會聯想到或者楞到你哋要考試啊、考牌咁複雜嘅咧？喂，呢個好高難度，嗱，肯定唔係炒賣 LEGO 嘅牌啦，係嘛？ 咁唔關事，真係唔關事。 炒賣 LEGO 唔使牌啲，我知道。 冇錯冇錯。 呢啲你兩個熟啲，我唔知，我繼續砌。 今日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唔同玩啦，咁就 我聽日執翻整個 LEGO 期貨先，唔好意思。日諗得過，嗱註冊咗啊！各位觀眾唔好啦，唔好亂嚟啦。 繼續。 可惜 LEGO 股票係私人公司， 私人公司啊。 如果唔係，應該幾年先都買。 佢唔會高 public 嘅， 知啦。揾到錢， 係啊，呢個係非常之好嘅公司。 我記得係瑞典公司啊。 Denmark。 Denmark 公司 OK。北歐啊，嗰班友仔係咁唔中意錢嘅，傻啦。 好犀利，好犀利。 但係佢哋中意研究嘛？ 中意玩。 係，但玩得嚟背後有 theory 噶嘛？ 咁嗱就 touch 上啲人嘅 theory 啦，咁又要考牌嘅 theory 啦，好複雜喎真係。 即係我哋嗰個即係叫 legal series play 啦。奪取咗我啲童年樂趣啦，或者叫砌諗住 又唔會嘅，唔係你講先。 講，道下我。 佢有 brand 啦 ，education 啦 ，series play 就我哋個 series 嗰 個 brand。嗰個 brand series play 就係俾你認真地玩啦，個名就係。 係啦，認真 地玩啦。 主要就係俾一啲在職人士玩嘅。 咁 就係 啦，唔係你玩唔起， 係因為嗱，你要諗佢 thinking、communication、problem solving， 小朋友 problem 咩啊？冇糖果食， 係啦， 唔一定㗎，好多嘢諗咗先。 係，但係亦都倒翻轉咁講，你要諗下變成一個 LEGO 其中一個，即係叫做可以揾到少少錢啦，因為佢嗰套嘢有少少唔同嘅。咁你都係大人先俾錢嘅啫嘛，但係細路仔其實慢慢發現都可以處理到嘅，即係只不過人哋最初係我嚟貨，即係可能公司或者大少少嘅人咯。 OK， 個重點就係、LEGO 咧係你砌嘅過程中會幫你表達咗好多嘢。係 啊 係 啊， 咁、 啊、 就例如咧，你當你砌啦，未睇到嚟㗎，但係咧當你 我睇到個 D 字啦， 一路砌，你會發覺你會問好多問題，就係點解你會揀啲顏色？點解你會揀呢只擺呢個上邊？即係例如我可以咁樣砌嘅啫喎。點解我要好似咁樣排一排？你會好多嘢睇到， 好多原因嘅。 而 LEGO 就發覺透過呢樣嘢咧，即係一個好簡單嘅砌嘅時候咧，你就係會幫助你去溝通，因為一個小小嘅嘢你會睇到啦，立體啦。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嘅 training 就係文字係易啲噶嘛，即 係 例如我哋即係我哋工翻工 PowerPoint 易啲，我俾一張 仔細同你講個文字溝通噶嘛， 係啦， 但係其實本身係人形象溝通噶嘛，我哋個腦最 有圖像或者其他溝通 比較好啲噶嘛， 而家有啲圖啦，有啲短片啦，而家聽日擺多啲短片啦，咁但係 如果真真正正立體，呢一個係立體。並且咧，呢一個，因為你我哋嘅訓練就係我哋幫助唔同嘅人砌 LEGO 嘅時候啦，你砌你會表達一個 concept， 我哋會俾一個 concept， 例如你公司brainstorming 一個 event， 我哋係某某一間公司出新嘅產品，咁我哋就大家去透過砌呢樣嘢，透過我哋問嘅問題啦，我哋嘅 training 即係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要問啲咩問題，問呢嘢嘅時候你會發覺砌，咁你又砌嘅時候咧。你就一樣你自己屬於你自己獨特的件事啦。 咁、 而呢樣獨特的事咧，喺一個開會嘅環境裏邊嚟講咧，有啲時候咧，我哋有啲內斂啲嘅同事啦，就好似唔講嘢嘅。即係老闆你講曬啦，我哋聽你講啦，或者 正常啊， 有啲中意講嘢多啲就會比較多啲啦。咁但係因為每一個人咧，你發覺都會有一個結構喺度啦。 有。 咁我哋就可以睇到每一個點解你講呢樣嘢，同埋其實你想表達嘅 point 係乜嘢。 啊，係、 okay, 啦，即係所以對每一個純漫畫對唔同嘅公司， 有啲嘢喺個潛意識裏邊你做咗嘅，嗰啲先最好睇嘅。 係啦，喺個公司裏邊 有啲原因嘅，你每一個動作係有原因嘅，唔驚 察緊我有。 咁即係我都咁講，其實佢呢一個設計，佢背後有好多即係一啲嘅science 嘅 back up 嘅，即係講緊你一個手腦協調嘅部分啊嘛。 呢樣我明少少啊，因為有圖像顯示啊、圖像溝通啊，正常嘅，呢個明嘅，即係心理分析啊、心理輔導裏面都係用呢樣嘢嘅。但係嗰個圖像嗱，我見最多咧嗰個心理分析就係俾張紙你畫， 有 似乜鬼，或者俾撇墨水嚟睇，你嘅聯想嗰啲，即係所謂 free association 問題啊嘛。咁啊，即係有啲潛意識嘅嘢啊，你投射咗乜家伙啊，其實就用嗰個做引子。等你倒曬個腦裏邊啲嘢出嚟啦，係咪？咁但係 LEGO 呢樣嘢又同嗰啲心理工具 專家、心理學 係咩關係先？專家係 唔好千祈唔好專家，都係學習中學習中。我覺得好似嘅，即係好多次。咁其中一個你發覺點解LEGO 請教授，我啱啱講到，就係其實主要佢請個教授係做 research 嘅，佢想證明 play 即係玩。是有呢個價值的，他想證明玩是對於 children 的 education 是有幫助的， 不嬲都有噶。 係呢一個， 但係你見到啲家長係玩一個鐘頭波都唔得噶嘛？ 啲家長你 Unicef 嗰啲，我諗要醫嘅家長唔係啲小朋友。 係咁，但係因為而家爭佢啲 proof 啊嘛，即係咁遊戲即係 LEGO 可能其實 有嘅， 但係對於佢哋嚟講，我諗可能再做得 solid 啲，咁變咗某啲家長就會。原來玩是學習的，咁可能佢會順啲咯。 佢想將加深個研究啫，就將呢樣嘢出嚟。咁呢個就 LEGO 嘅 intention， 即係睇翻成個 website 佢請嘅。如果我冇理解錯， 其實當然美國時間，因為今日就截止嘅。 咁解嘅。 二十號啊嘛。 係啊，咁樣啦，咁就係啦。咁總之成件事咧，就係幫助成班人溝通。咁我而家咧將呢件事咧就將帶到家庭嗰度。咁我就搞一啲家庭嘅 workshop。所以我見過啲咩咧？就係例如一家四個人啦，或者三四個人啦，咁一齊坐低，咁啊開始砌啦。咁我會先開始做 warm up 啦。就因為如果可能一開始頭先大家好耐冇掂過 LEGO， 擺低你唔舒服嘅，你唔會即刻玩嘅，你會滯一滯嘅。但係之後 warm up 咗一陣，我哋就開始就成個家庭一齊砌。咁就我會問一啲唔同嘅問題啦，例如我會問。你可唔可以砌下你屋企係點啊？或者你 即係會 prompt 佢 嘅，我就係我會問問題嘅。個問嘅問題就係就 try to 俾個家庭一齊玩。咁嚟砌家庭咁樣啦。咁我有一次咧就砌揾咗呢個小朋友同埋家長咧就砌屋企人。咁啊咁個小朋友砌媽媽啦，咁啊攞兩隻眼一個身體咁啊好簡單嘅 structure， 可以遲啲俾啲相你睇。就係啦，一個人咁樣啦，係用就咁用啲磚咁樣，咁有兩隻眼睛咁啊一個人咁樣啦。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兩隻手突咗出嚟，咁跟住之後咧就拎住一個圓圈，咁我就話啊點解媽咪手上有圓圈，爹哋冇圓圈嘅咧？因為咧，媽咪好中意飲咖啡嘅，跟住嚟講咧就係 Starbucks 啊。 女， 咁 解？ 就係 Starbucks， 係啦，咁我 哋綠色嘅， 係咪啊？咁爹哋點解揸住一個長條嘅嘢咧？因為爹哋咧成日好中意幫人嘅，所以爹哋咧就呢一個咧係幫人嚟嘅。咁到最後我唔明白佢嗰個係乜嘢，不過爹哋就明白，咁就 OK 嘅。 即係總之有件袈裟喺度啦。 咁我跟住之後繼續砌啦，咁樣砌。咁跟住就我覺得一個寶貴位出現咧，就係我佢話你可唔可以砌一份禮物送俾爹哋媽咪？好啦，跟住之後就砌啦，咁就攞啲圓形咁樣啦，跟住之後咧就砌擺啲嘢食上邊啦，咁樣啦，咁啊類似咁樣一嚿嘢。咁啊，其實我哋唔知係即係唔知係乜嘢嚟嘅。而對我嚟講最重要都唔係你似唔似，最重要係個小朋友想講啲乜嘢。咁啊，小朋友話 這個是一份禮物給爹地媽咪的，這個是我很乖，我很乖，做什麼事啊，即心裡不會這樣說，我心裡覺得為什麼會這樣的呢，跟著他就說其實因為爹地媽咪經常覺得我不乖，我很想自己很乖，而那個位置剛剛是一個家庭 communication 的位置，你看到個父母的眼中，哇，Okay. 即係佢就會明白，哦，原來嗰個位置我哋棘咗喺度，係啦，咁樣。咁當然我哋再講啊嘛，咁樣再了解一下家庭嘅關係啦。咁呢啲係好好寶貴嘅嘢。或者另外一次就係砌爸爸啦。 OK， 咁爸爸好忙嘅， 又係家庭主題嘅。 係啦，我覺得而家好 powerful 就係、是。俾小朋友同埋家長溝通嘅，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講唔到出嚟，即係你唔可以問到你錫唔錫你啲咩，即係你可以估到，你可以，但係你想，但係 LEGO 玩而一個好小朋友都好中意玩嘅 instrument 係幫你表達到。咁嗰次就係、是、即係一個好忙嘅爸爸啦，咁去砌啦，咁佢砌完之後咧，佢講出嗰樣嘢就係、是，我覺得我好多謝爹哋。因為爹哋咧係好忙，同埋咧佢成日都幫助我哋屋企。咁跟住個父親個眼，即係你睇到佢眼睛係有嘢嘅，係有係啦。即係個你覺得值得啦，即係值得嘅咁樣。咁我哋當然我哋做一啲 facility， 我哋繼續去幫助佢啦。咁啊點樣去繼續砌一啲我會砌一個互相欣賞嘅主題啦。咁啊佢哋互相去欣賞一啲對方有嘅嘅特質，咁等等嘅嘢，咁你就可以從呢樣嘢咧，就成個家庭嘅溝通咧就可以出咗嚟啦。即係可能如果你嗰個小朋友係佢自己中意匿埋打機嘅，係啦，但係咧如果佢都中意呢一個，有適當嘅 warm up 之後出嚟咧，佢哋就可以有個溝通啦。 呢個好易玩啊嘛， 呢個好易玩， 唔使講 skills 噶嘛， 實彈到噶。當中裏邊其實咧，你 LEGO 都好啦，有一啲人咧係會有進步嘅，因為嗱，譬如講你畫畫咁，有啲人畫畫嘅，有啲人就我畫畫唔叻嘅，咁佢就會好 hesitate， 跟住就畫火柴人咧又唔係好表達到。LEGO 咧之前我都試過有啲咧，佢哋可能好少掂 LEGO， 好初頭咧佢只係就砌咗一嚿磚出嚟啦。咁但係咧咁上下，有好多俾個選擇或者鼓勵佢去試咧，其實佢嗰個嘅創意就會嚟，同埋咧就好似頭先你講啲小朋友嗰啲嘢咧，佢慢慢咧就啲要諗細緻啲，咁佢就會識得揾唔同嘅嘢去講到背後意思係乜嘢，咁變咗成樣嘢係其實就令到佢再深入佢自己。好多時講好表面講唔到，佢就冇講得咁入啊。但係如果有個程序同埋有實在嘅嘢嘛，有實在嘅去拎出嚟嘅話咧，方便佢講出嚟，同埋即係點解要學呢？其實學就係學問問題。 哦， 即係有啲乜嘢點解呢？頭先你講嗰、那個 問問題嘅啫喎。OK， 咁我唔會幫佢玩嘅嘛。 咁唔使 LEGO 呢個教玩就好得人。 係，但係其實就係點樣街佢呢個係最大部分，同埋頭先你講啲感動位，即係家庭感動位係有啲唔同，因為商界部分就好小心，就有另外一樣嘅，就可能佢有啲嘢唔好想講。但係家庭就你反而要佢好多講到裏邊嘅關係，同埋有時細路仔，我諗細路仔反而係好少唔識用好有 structure 嘅言語。去解釋會唔會咧？阿爹哋， 我覺得係佢哋即係你唔首先家長，我哋作為家長，我哋唔識問啊，即係唔知道，即係中國人啊特別尷尬噶嘛，即係你愛唔愛我啊？即係你唔會咁樣，即係或者甚至你可能會走去攬小朋友，睇下佢攬唔攬翻你。咁呢個可能我哋係其中一個睇到嘅啦。但係亦都去到咁上，因為好多年啦當你同個小朋友有唔同嘅層面嘅接觸嘅時候，你發覺你會有啲面，即係有啲位係會面錯咗。係啦，咁所以就表達就會難咗咯。我覺得喺嗰啲時候係啦，咁唔一定所有家庭都係咁，但係係咯，我覺得就即係總之有一個公平嘅平台，大家一齊砌磚，甚至可能小朋友砌得仲開心，同埋砌得仲比家長更靚，咁跟住嗰個信心就出咗嚟啦。他去講的信心出咗嚟啦， 因為啲嘢肯定父母應該冇咁叻，有啲嘢叻過父母啦。 即係同埋你我好得意嘅，即係我哋玩嘅就，你會見到唔知點解咧，有啲小朋友係同其實唔係單止小朋友，家長同埋小朋友，佢會砌唔同顏色嘅，即係有啲時候你會好 colourful， 但係有啲咧佢想表達啲唔開心嘅嘢時，佢就會攞係灰色嘅，係啦，佢會攞灰色攞黑色，係 佢有特別， 佢會自己攞出嚟嘅。係、 哦、 你唔知點解嘅，即係而家呢個 colourful 啦，呢、這個都好 colourful 啦，即大家好開心啦。即係都唔100% 係咁樣，我哋都要問問題先知係。 同埋亦都睇下我哋有啲咩剩喺度嘅，有時可能嗰盒嘅限制，但係佢哋都用創意處理。 我哋 workshop 就會好多嘅，即係有好多好多盒呢啲嘅，咁就係好多周圍都係。 咁跟住嚟，你唔知點解你會睇到灰色嘅，咁 特登揀嗰啲好灰嘅調， 係啦，就會出嚟，係啦，即係形容下你翻工咁就會出嚟啦，唔知點解。 即係佢會識用唔同嘅方法，可能再細緻去解釋，或者有時可能佢冇意識嘅，但係當問到嗰陣咧。他又會即刻有另外一個解釋，就是講緊原來他又做了一些事去表達跟他個人嗰個原先的想法相配合。因為有時咧，可能有些事我哋夾硬，譬如問係咪咁樣啊，佢好下意識就會話俾你聽，唔係，因為唔係佢嘅嘢，而嗰個反應是真實的。 你會看住呢樣嘢，你就會去解釋翻你點解咁做。咁其實就係一個咁樣好簡一個好簡單嘅 process。係我哋 好玩，最緊要好玩。 理論是容易啊，應用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了。 應用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真的要有個 workshop 在這裡給你玩啊，哄他說話啊，所以 就知道要上 課， 就 是說什麼東西的特徵是令到你去某一個方向問問題的，那所以要上課， 當然上課和經驗，我覺得做多 一 點， 真的要經驗的，還有其實你說的經驗就好像你深入學的 case 一樣，每一班人都會有些不同的，或者可能每一個細節他教了一個大浪都好，但是你真的要做的時候裡面有些東西是要處理的，所以要不斷 practice 咯。但是家庭那些是可能還有很多隱藏背後的關係，或者一些問題會再深入一點， 所以是經驗，即是你其實你做，如果做開 counseling 做開即係接觸家庭的，你就會有個經驗，你就知道哦。 我冇諗過用呢個工具啊，真嘅，即係 好 似畫畫啊， 係有 嘅，係自由聯想啊啲嘢嚇，即 係。但頭先係佢 你講， 唔係因為佢其中一個好重要，頭先講過，佢係要你手腦協調，你要你嘅 touch 啊嘛，同埋你顏色 colour， 首先咩都唔講，開心。 嗯 哼，即你可能對住紙，有啲人我畫得唔好睇，有好多擔心啊嘛。你 LEGO 衰極，你都係一嚿嘢啊。係同埋佢，因為我諗其實 LEGO 幾好，咁多年裏邊有個幾基本嘅概念就係好玩咯 ，colourful 咯， 簡單咯， 簡單咯。咁成件事就變咗佢哋埋嚟咧，佢哋有少少可能會。即如果是啲再小點 LEGO 嗰啲啦，但係嗰小朋友應該係冇問題嘅，就嚟啊咁樣嘅啦。咁變咗其實我哋減低咗要花時間去令到佢投入嘅情況，同埋最好就係佢冇特別嘅 plan， 佢比較少， 係啦，佢咪 plan 唔到嘛，佢都唔知道你玩邊樣嘢最好嘅。 LEGO 係 open 噶嘛，你點砌都得噶嘛，你砌乜都得噶嘛，你想像到就得噶啦嘛， 所以我諗家庭係會再多一樣嘢，係平時可能即係 suppose 大人啦嘅部分裏邊，因為細路仔係好直接、好得意嘅部分，即係變咗係可能仲睇得更加深層次嘅嘢。即係我諗畫有呢、這個，即係要請教你先知。畫嗰啲會有，但係 LEGO 係再多啲古靈精怪，同埋佢哋會睇到，我唔肯定啊，會唔會睇到小朋友嘅性格，譬如可能會嘗試挑戰一下，明明可能俾三分鐘時間，佢點都一定要玩耐啲，即係會唔會再睇多少少佢好得意嘅嘢咧？ 坦白講，畫。我自己冇試過 okay. ，OK， 但系咧我去一啲教育中心啦，咁我會講呢樣嘢啦，咁佢會揾我去整 LEGO， 點解咧？佢會就話，因為咧畫成日都聯想係女仔活動，即係對啲男仔小朋友嚟講，即係我哋話我哋好多畫畫嘅活動俾小朋友，但係咧我想多啲俾男仔嘅，係啦，咁我咁又都得喎，係啊，即係佢哋個 有其中一個講法咧就話。即係男孩子個腦咧，個立體思維咧就行前啲嘅， 可能係嚇。咁可能我係男仔。 語言方面就係相對嚟講行前啲嘅， 係係有比例上有。 如果大學讀嘅冇錯，以前係絕對啱嘅。以前咧，特男仔就係強好多嘅。近十年開始女仔追翻上嚟。 系 啊，呢個就係呢個係誒 讀 緊書誒拍啲書本出嚟，係啊，好有趣嘅， 係啊， 當然睇下你邊度研究啊，不過都係一個我覺得係幾有趣嘅 trend。 但我想問講嘢追到未啊？我發現基本上你而家講嘢都係女仔比較多，我都覺得 成 分都係 完全鎖落食螺絲嘅。 喂，因為你話嗰個即係可能三維空間啊，或者係對嗰啲方向嗰啲嘢，好多時係男仔叻啲嘅，就真。但我諗可能因為工作需要，女仔要。不斷努力去進步，同埋即係好多時依家女仔係自學能力好高噶嘛，成日都好多嘢，啲班好多時都係女士比較多啲嘅，即係會唔會咁嘅原因，亦都令到佢可能進化咗啦、 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即係好多 theories 啊，我未必絕對啱啦。但係我嘅睇法咧就係、男仔就會玩嘅遊戲、玩嘅玩具啦、打嘅遊戲機啦， 係你會訓練咗呢樣嘢嘅。 哦，係、okay, 咪？你會訓練咗呢樣嘢。咁由細 咗咯，成日加強。 細個啲你玩遙控車啊，咁你就發覺，咦？你會睇到啲升上去啊，你個空間感就喺度嘅。係 OK， 男仔同埋以前嘅男仔就會多啲責任感，係我要帶定方向啊等等嘅。 以前嘅男仔，因為 我睇到嘅係因為我講研究就近十年起咗上嚟。 啲磚顏色多同變咗灰少少。 係啦，咁跟住即係，但係成件事就係成件事就係咁咯。我而家我發覺我唔知啱唔啱啦，但係女仔做嘅活動就同越嚟即係男女仔會做好多男仔以前會做嘅活動。 因為差唔多即係差唔多廿年前開始鼓吹你唔好再分咩性別啦，係 係，連芭比啊嗰啲公仔都開始會有一啲 即 係 所謂解禁 咗，係啦，仲咪出咗啲可以比如砌嘢啊，或者係俾啲職業佢哋係平時男性職業嘅公仔都可以俾女仔玩，有嘅佢有 friend， 但係真係男仔嘅公仔冇變咗，俾咪女仔嘅嘢冇俾男仔玩喎，倒翻轉 有㗎， 你唔會見男仔玩芭比嘛？ 我見到係有㗎。但係佢係比較開明啲， 但係佢係咪揀選咗個性別已經係諗住轉先？ 又唔係喎， 又唔係嘅。咦？呢個真係少啲喎。呢個要問翻 先。啲嘢好似怪嘢㗎嘛？問心理醫生之後， 心理醫生，你竟然變咗心理醫生？ 有好多好叻好叻嘅即係女性衣服嘅設計師， 係內衣嘅都係男嘅，係啊，都係。 變咗唔一定話性別定型嘅有呢樣嘢。 係，不過普遍人哋會覺得佢可能 咁，但 係 其中一個講法好似 Patrick 話齋，會唔會就係因為我哋細個受訓，即係啲遊戲訓練嘅時候咧，基本上已經俾人引導咗去某個方向，即係例如話見到係仔嘅，梗係俾架車你玩啊；見到女仔嘅，就可能俾張紙你寫嘢畫畫，即係嗰啲咁嘅嘢嘢嘅，即係咪？因為以前有一個性別定型喺度，咁所以強化咗呢樣嘢，而唔係自然應該一定係咁，係咪先？咁理解先嘅。 我相信係咁。而女仔講嘢多過男仔好多，即係你喺學校由細到大，你講嘢多啲，咁相信語言能力。 啲仔又踢佢， 點解 會啫 嘛？即係我 女又靚，女得意，你又氹講嘢啊嘛，係咯。 即係可能咁，即係練習多啲個腦，練習啲咩就 其實 係 係會關事嘅。 我相信就係咁。 即係我只不過係有少少即係平凡就係咧，即係我係女仔，但係我都唔知而家細個中意玩呢啲，我啲三維空間都幾 OK。 好啦， 即係我諗可能除咗玩遊戲之外，有少少可能個性格或者某啲部分係會特別嘅，咁只不過係可能細個就冇特別俾人鉛制唔玩一啲粗魯嘅嘢，咁所以咧可能咁樣又會發展咗呢件事，所以我諗某程度上真嘅頭先講話，即係外國個俾啲嘅女仔玩嘅遊戲裏邊，如果可以豐富啲同埋鼓勵佢做多少少嘅話咧。相對地，嗰啲識女孩子嘅小朋友啦，佢就可以即係揀寬闊啲嘢，就唔會鉛走啲以前咁，只能夠做靚啊，或者係啲好似即係點樣講啦，唔可以太辛苦啊，或者嗰啲係男仔做咁嘅嘢咯。我估 應該就係而家社會應該多元化咗啊，真開放咗，即係唔係咁 stereotype， 咁亦都係呢個合理嘅呢樣嘢有。咁所以變咗，我諗嗰我個感覺嘅問題同事實兩回事嘅嚇，即係話而家好似啲女仔所謂 theory 啊嘛， 因為我希望我會睇翻啫，以前嗰個差異比較明顯嘅，係咁，但係而家差異冇咁明顯嘅時候，你咪覺得好似即係追咗上位，調轉咗，但係未必一定係咁樣樣嘅，因為可能係多元化嘅程度大咗， 係可能睇闊咗咯，但係即 係感覺唔係啊，未必定係。 同埋我諗要求亦都唔同咗，即係呢家好多嘅位置女士都可以做啊嘛，即係以前就覺得哇，即係你諗下咩甲組嘅牛丸都可以，即係男性嘅球員裏面做女，以前係覺得可能打壓或者甚至乎覺得咪搞錯啊咁，即係我諗應該平等咗，或者大家對男女嗰部分冇咁。冇咁大歧視嘅話，相對地令到我哋闊咗啫。係啊，即係呢個 feel 要問佢。 咁所以變咗就係玩 LEGO， 肯定冇性別都分㗎啦。呢個就即係男女都玩得啦。呢個就最好啦。 但我相對為 LEGO 部分咧，即係我哋經常都遇到咁嘅情況，有 technical support 㗎。因為呢一樣嘢咧就係會叻啲，因為你好多時會玩 LEGO， 同埋我嗰時上 training 嗰陣咧。我哋成班咧，個個都係砌啲好初階嘅，即係好似我呢啲咁樣咧，係砌個形象化嘢啦。咁咧 ，Patrick 可以砌到咧會轉嘅啲嘢。咁 使唔使玩咁盡啊？ 因為佢好有呢個 skill 嘅問題啊嘛。頭先講過就話，有啲其實細個你玩 LEGO 係會唔會就因為你太熟啦，開始咧就要揾啲古靈精怪嘅 pops 啦。因為你諗 啦，譬如你會見到啦，其實可以睇到啦。咁你見到譬如話阿 Alex 呢個咧，就係好基本傳統 嘅 嘅一個橋啦，係咪？ 就係玩建築、玩砌磚，四四方方， 四四方方。你見到我咧，我會專揾埋啲圓邊啊，呢啲古靈精怪嘅位啦。總之就係成件事咧，總之唔怪就唔整嘅。咁其實某程度上已經睇到一啲嘢，咁只不過就再詳細解釋嘅，梗係俾你解釋。定係乜俾大家知道？其實 LEGO 喺你冇乜意識嘅情況之下，佢都偏向咗某啲嘢嘅，對 唔 對？ 不如我哋砌下鴨仔啊！ 鸭仔系啦，因为有几好玩嘅，嗰个喺边啊？ 喺嗰度，我喺嗰度。 得，有个专家喺度， 试下 对比佢嚟讲，真系玩咗唔系好耐。 因为 你玩呢个 LEGO 真系 LEGO。 因为今日我唔知道，我预备咗唔同颜色嘅鸭仔啦，即系少少唔同颜色啦。咁啊，每人 其实考我同小公子 系啦。咁你 LEGO 大测试 系啊。咁好玩啊！ 鴨仔 ，OK， 興鴨仔，鴨仔， 鴨仔， 咁呢出嚟。 我啱先扣完嗰個正音班， 咁啊， 鴨定鴨咁啊 ，OK， 好。 咁啊，呢個呢只就鱷魚啦，係啦，呢只鱷魚啦 ，OK。 我求 咁你哋 OK 啦， 你而家咧手上咧嘅磚咧係足以就製作鴨仔嘅。咁樣咧，我好想咧係大概我俾你睇鴨仔，咁我因為唔想一模一樣樣，咁啊呢個嗱鱷魚啦，咁即係動物啦，咁就我想有兩分鐘嘅時間，你哋就將你哋砌盡量鬥砌多鴨仔， 多鴨仔， 總之你砌完一隻擺出鏡頭，好嘅，跟住再拆再砌鬥多，好嘛？你哋幫埋手，係嘛？ 我已經暈咗，又點解變咗鴨仔 啊？係啊，呢扎咁嘅嘢冇所謂啊，咁係咪等你嗌啊？ 好。 你講我電話， 我擺開少少先。 係啦，我呢個係就會遮住，我擺低先啊。 節目關係，我哋嗰兩分鐘我就輕輕計時啦。咁就好，準備開始。 同你鬥快啊，小公子！ 我已經完全諗唔 到，乜所謂啫？ 鴨仔， 冇所謂，總之撞馬都得。 鴨仔， 總之我覺得都係得啦。OK， 叮一隻， 咁叻嘅 你，要用曬所有轉。 你講埋呢句， 唔好意思，我冇講。 係啦，你講埋呢句，係啦， 所有 轉，係啲， 係啦， 冇問題，用曬所有轉。即係好得意嘅就係無端端做緊節目嗰陣咧，兩個主持人咧喺度不停嘅自己唔出聲咁樣喺度玩轉嘅。 即係好高難度其實，點想住鴨仔出嚟？ 哦，你話係就得㗎，佢會收貨㗎 ，OK。 一隻，邊個仔？繼續。 咁跟住我會重複做鴨仔，係 得 啦，貴。 你繼續。你睇下你睇到幾多唔同嘅鴨仔出嚟？ 嗰啲就唔同鴨仔啊， 係啦，唔同鴨仔。 叫唔同鴨仔啊，係 啦。 喂呀，睇到 Gossip Pop 唔該。好努力嘅，係 啦。 冇所謂㗎，即係反而係你覺得嗰個你想點樣做咯？ 飛行鴨仔， 冇所謂啊，係啊， 鴨仔二比一係咪？ 係啦， 二比一， 好， 冇問題的。 嚟夠一分鐘啦，鐘 睇幾快啊！真係喺度，我哋都好啲嘅，因為咧呢個係少啲嘅部分咧。是好啲嘅，呢個半潛水嘅鴨仔， 兩隻眼分開嘅，二比二。 係啊，係啊，大細眼噶嘛，冇所謂啦。 潛水鴨仔。 好， 跟 住咁 啊， 抽 潛水鴨仔， 抽嘅一個嘅概念啦，一個開心，但有啲肥，汗，哎呀，喂啊，咋？砌落個 support 又要喂啊，好，一個呢個頭好低嘅鴨仔， 三比三。 呀呀呀呀呀！呢個係我有少少蠢蠢地將佢咧接咗啦，我就冇得走雞啦。 即係砌過咯，唔算喎呢只。 砌過陣啦，唔 好 啊。係 好似嘅，係啦，同頭先好似，你睇下。 係啦。 少少 有冇？ 有冇嘢可以喐少少就可以唔同咧？ 嚇！我覺得佢係長尾嘅鴨仔嚟嘅。 射！ 哎呀！ 嗱呢只低飛鴨仔， 即係有射俾射。 冇所謂，我呢個係 好 極度 最後二十秒啊嘛。 好啊，盡量叮叮叮叮， 呢一隻係一隻單腳企鴨仔。 叮叮， 出啦！ 呢個水湖水上面嘅鴨仔， 唔俾唔啦，打喎 ，yes， 好嘢， 打喎，男女平等。 好啦，咁啊，究竟發生咩事咧？我哋兩個人不停嗰度咧喪整啦，咁睇啲乜嘢咧？ 咁其實成件事咧，我哋玩呢個遊戲，通常都係會一路砌鴨仔啦，同埋我哋之前會俾一張紙一支筆嚟嘅，咁樣咧就俾嗰啲會話俾你聽有啲咩磚啦，咁跟住之後咧就我哋一般咧就會叫你先用你個腦去計劃 畫畫出嚟先啦。咁你會畫啊，咁樣擺誒隻眼兩隻眼擺喺度，跟住呢個扁磚擺喺度，長磚擺喺度，咁你要砌咗眼隻出嚟。好啦，跟住之後咧就跟住之後就一半嘅人咧，我哋就俾佢畫一路畫咗先砌啦。一半嘅人咧就俾佢自由畫同砌啦。因為發覺咧，我哋睇到呢一個咧，呢個活動咧，唔單止係幫助你會諗多啲嘢啦。同我哋發覺原來咧係唔用紙筆嘅咧。是會多好多嘅，係啦，唔用紙筆多好多， 即係唔用紙筆嘅，係 啦， 就咁 freestyle， 係啦 ，freestyle， 見到 lego 就砌啦，咁就多好多組合。 而你有冇覺得，當你喺度砌嘅時候，其實你開始已經諗到多啲嘢嘅，只要嗱你願意拆散佢。你跟住之後，你發砌到呢、這個，咦？原來呢個可以擺上邊，呢、這個擺上邊，這個、呢個咧，我哋喺裏邊 LEGO 裏邊其中一個 LEGO 那個訓練裏邊介紹咧， yeah. 就叫 Think with your hands 啦，用你個手去諗嘢啦，即係用你個手去話俾你聽點樣砌。 OK， 係啦，跟住原來咁樣咧，其實幫助我哋會砌多好多嘢啦。同埋我覺得頭先嚟小公子，我見到一開始你就拆散去曬去砌嘅，跟住之後咧，你發覺第一隻、第二隻同第三隻好唔同啦。跟住但係之後咧。因為你係 keep 住咗你 keep 住咗呢一個翼嘅形狀啦，係冇拆啦，咁跟住之後咧，你就 吞前吞後啦， 就吞前吞後啦， 吞上吞右咯， 係啦。咁其實咧，當你拆啦，當如果我哋願意拆咧，其實個樣係好唔同嘅，可以係啦，即係Amanda 咧，我見到係通常咧，但係冇擺個嘴喺前面嘅，好嘅，係啦，咁樣同埋隻眼咧，佢好願意擺喺唔同嘅位嘅一個，咁就即係。我覺得只要即係 LEGO 其中一個會即係我哋覺得 LEGO 好重要嘅就係你一路寫一路做嘅時候，一路砌嘅時候，你就喺度諗緊嘢。而我哋好多時候我哋作文啊、寫嘢啊，我哋都會攞張紙、攞支筆出嚟，會話我哋 let's draw a mind map， 或者一個圓圈，跟住一個圓圈，一個圓圈，有啲咩點嘅關係？我哋咁樣幫助你 brainstorm。而呢一個咧。另外一個幫助你去 brainstorm 嘅嘢， 好重要，因為有啲人咧，佢話諗啫，其實佢坐喺度嗰陣個思維跳咗去邊，有陣時佢會自己控制唔到。但係你如果有嚿嘢喺度咧，其實你會一路可以視覺上邊咧睇得到，兼且咧你可以 check 住自己嘅情況點樣噶嘛。咁所以呢個都幾幫得到，所以尤其是譬如而家好多時候有啲人好難集中啊，啲小朋友唔知跳嚟跳去嗰啲咧，你起碼見到佢進度喺邊。如果唔係坐喺度發牛豆話俾你聽，我諗緊㗎，咁你都好難捉到佢咯。咁所以呢個都係幾好，同埋都其實都開始興嘅，因為有時候我都同嗰啲即係譬如坊間啲 trainer 啲傾開咧，佢話都呢個都幾興喎，你有呢個牌啊咁樣，即係都會有呢一個情況咯。所以我諗係唔係。是一個很陌生的事情，只不過我想他 LEGO 很厲害，他可以 develop 了他不同類型的部分，除了大家一般玩和大家買可以買到 Batman 的 set 或者可能建築物的 set 之外，原來其實 training 部分他們都會牽涉到，還有他們很認真的即做 research 等等。 我有一個學生是即是一班，他是坐不定的，即是大部分上堂他只會是周圍走啊，寫幾個字就起身走。那次我們說不如我們砌 LEGO，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就嗰堂我就攞一包 LEGO， 我話俾你let's build a house 咁樣啦，就係屋企咁啦。咁然之後佢就砌啦。咁佢真係全程啦，我俾大概15分鐘到佢啦，全程坐喺度揼完咗，我就因為我想佢哋講嘢啊，我就想特別嗰堂想用英文去表達啦。你就用英文去講翻個 house，OK，因為佢就可以講，即係你平時就會走噶嘛，佢就因為呢一唔知點解佢有 ownership 嗰樣嘢，即係嗰樣屬於佢，佢就會講。咁我只可以講，我唔肯定 LEGO 會唔會興一世，但係我相信呢一段時間，無論小朋友，無論係我哋啲大人，都會有份吸引力。可能會遲啲會有啲嘢可以取代佢。但係呢一段嘢，我哋可以用呢樣嘢嘅時候。 我諗個圓形唔會點樣變，因為我都見到譬如坊間啲類似 LEGO 嘅嘢，即係大粒啲、細粒啲咁樣，但係嗰個形式佢又唔會太變嘅。同埋頭先你提過好好嘅就係話咧，個小朋友對 LEGO 佢開始嗰刻有個 ownership， 佢有感情嘅。其實每一個砌咧。你會發現，譬如我當我小公子呢兩道橋咁啦，如果我好粗魯啪咁樣打爛佢嘅話咧，佢嗰刻都會即係啲啲係覺得我整嘅嘢你做咩整爛佢？ 呢個唔係又搞破壞啊嘛！ 你好得意嘅呢個有少少，我諗係每一個人當佢建造一啲嘢嘅時候，裏邊有少少情緒投射咗落。 正常啊，正常。 係啦，咁呢個係你可能畫或者某啲嘢你未必會咁，我唔肯定啦。當然嘅 theory 上面，但係似乎你有一樣實物喺度啦，會有時譬如話整完之後我俾啲學生拎走啦，佢哋真係覺得開心啲喎。 即係仲要係，誒，等陣先，我整埋先，我俾多兩粒嚟得唔得？即係佢好 有有成就感係正常。 係啦，咁原來係好簡單嘅啫，同埋好平啫嘛 ，LEGO。但係原來識運用係可以爭好遠咯。 但阿 Patrick 都可以解釋呢個好正常嘅心理投射，總係希望有啲成到型嘅嘢，即係有啲 achievement 咁啊，好正常嘅呢樣嘢。 我反而想問頭先你講過個小朋友好定定咁樣喺度，即係可以扯十五分鐘啊咁。教育嗰邊咧嘅嘢，我想問，其實依家好多時咧，即小朋友讀書，好多時都係需要個腦，即可能要背一啲嘢或者寫啲嘢。哦其實佢哋 嗱 兩部分多喎，係咪？ 第一部分就係講到專注力嘅問題，即係嗰個 attention time span 嘅問題。如果你專注力唔夠的話咧，你字乜都學唔到，好簡單嘅嘢。 好悶嘅喎，成日對住啲書同埋啲字。 咁所以其實個apart from 書同字之外咧，其實專注力本身 independent of anything else 都係要訓練嘅。即係等於有啲運動員，佢本身係好專心做某一樣嘢一樣啫嘛。你嗰樣嘢同文字係冇拉鑊。 但係運動員基本上佢做緊一啲嘢啦，即係可能跑好點都，佢開心嘅，佢都係真係體驗到。我估啦嚇，即係啲小朋友點解可能好難專心，或者可能喺早期嘅時候裏面被逼讀好多書，咁嗰刻係。佢啲唔中意，佢唔知道有幾中意，因為喂我見到只鴨仔我中意，但我唔會見到份卷英文字好中意啦吧？ 啲人嘅咋， 除非佢真係寫書法啦，即係寫啲好靚嘅字。 啲人 嘅 咋， 如果唔係見到一紮文字，其實可能嗰、那個我唔肯定，即係譬如你爹哋咁，啲小朋友會唔會係倒翻轉我哋翻去翻翻以前簡單啲形式，就是、多啲啲手作嘅嘢，多啲活動嘅嘢，去令到佢嗰種學習多翻啲佢自己擁有嘅嘢咧。 你專家先表達意見先，唔緊要。 係啦，即係我想問下，因為呢個。是一個即 嗱，我嘅角度咧就係話唔係翻翻轉嘅，其實原本自然狀態就咁。 係，但 係 搞咗輪啊嘛。 遊戲係用嚟培訓啲小朋友嘅創意同埋專注力，兩面向發展嘅。只不過人類就特別蠢，就破壞咗自然規律咁解嘅啫。 都唔係話翻。 咁所以你睇翻，如果話真係即係北歐嗰啲國家咧，即係呢一個個生產國先進，佢哋嗰個教育理論係同我哋完全唔鬼同樣噶嘛。即係幼稚園唔俾你學文字噶嘛， 唔好寫 嘅， 總之玩 真 係 啊。咁所以變咗就係其實佢嗰個所謂創意啊，好佢個專注力也好，其實唔一定係通過我哋所理解所謂文字嘅培訓嚟取得噶。調翻轉頭就係點解會有啲人對文字特別有反？反應其實是一個引申作用嚟嘅，佢本身已經有一個好強嘅專注力喺度，而嗰個文字對佢唔係構成一種障礙嘅時候咧，佢只個快樂就咁樣嚟咯。 但因為你諗下，譬如呢個教育制度嘅部分裏邊，我唔肯定啊，即有一部分嘅人可能對文字冇敏感嘅，即以前有工業學院啊，或者係即嗰類噶嘛，其實依家係你諗下即。夾硬都要讀個大學翻嚟，咁其實好多文字人係文字嘅，係近陣子嘅好少少，可能有啲人夠膽出聲啦，讀咩大學啊？可能佢出嚟，可能自己開 cafe， 即係夠膽去做嗰啲，都 係有啲嘢係都會撞板嘅，點解咧？你其實偏去埋時一邊咧，好慢出事噶，你領教過啦， 都係即係都冇可能中三隊出嚟嘅。 同意，你落手做得咁上下嘅時候咧，去到某一個位咧會卡咗喺度嘅，你唔通過另一個媒介所吸收嘅嘢解決啫。係解決唔到噶。 嗱，咁我想問啦，究竟係真係呢樣嘢唔 work 啊？即係未 work 到啊？定係本身因為個教育體系啲老師未能夠 handle 到？因為嗱，我相信文字咧，你可以即刻啱同錯睇到噶嘛。但係譬如呢啲咁樣啊，你嗰我嗰、那個即係 key 嗰個鎖匙同你條橋。啊，好寬闊下嘅喎，但我會唔會係控制唔到個答案？ 呢樣我諗視乎你嗰個即係所謂嘅評分標準係點解嘅啫。即係其實有一啲好簡單嘅嘢，例如話呢條佢夠高啊、夠闊啊、夠大啊，定點樣先？即係你總會有一個所謂量度嘅客觀標準喺度。咁喺嗰個標準底下，你點創作其實冇人理咧。即係等於頭先阿 Patrick 話啫，你砌鴨仔。好像你砌咗鴨仔，鴨仔一定要有個扁嘴咁樣，唔一定啊嘛。 唔得，佢又眨眼噶嘛，同埋因為Patrick 你係爹哋啊嘛，仲要係你嘅小朋友依家都仲係即細啦，你仲係需要培養。所以點解我會即係好有興趣就係呢個我疑問啫。我成日覺得係 back to the basic 翻翻轉頭，因為動物點學習咪就玩嘅啫嘛。係 啊， 咁你話即係 直觀嘅 嘢，太叻叻到咧，淨係對住扎書咁樣啦。因為我啲朋友係啲小朋友係好唔開心嘅，即係做功課。咁但係其實呢個係咪就我哋翻翻去人類最基本原始嘅嘢咧？ 我覺得。活動教學同埋文字教學，如果兩個唔一樣嘅話，文字係會效率高啲嘅。即係如果我睇呢個字，呢幅圖畫，加呢一個文字，背埋一齊，係你會好快嘅。乘數表我背咗佢係好快嘅。咁當然如果我哋會用 LEGO 去教，即係用啲玩具去教啦，咁你可能你幾多個再幾多個擺埋一齊，咁都係。但係你發覺時間係唔一樣嘅，即係相對嚟講，我哋教育，如果我哋需要。小朋友學得很快，文字是一個很快的傳，是一個很傳送。但如果你想他自己學，有一個深刻印象，而不覺得被逼， 唔係填鴨式。咁其實活動教學係好有好好好好正。 同意㗎， 係啦。嗰個嗰樣即係嗰樣嘢就係你會換個效攞個效率同埋嗰個深刻程度去換。即係你諗，如果當時中學你有啲要好多嘢背嘅 free can by 或者唔知係咪而家啲人係做呢啲啦？ 你會少啲問翻啲細， 可能有多嘢都唔記得咗。但係你細個你可能你去出咗個 field trip， 你攞過一啲嘅嘢翻嚟，你覺得呢個石頭好特別，你攞翻去去儲或者攞翻嚟再研究，你會發覺你深刻好多。即係我作為一個爸爸，我希望就係、是我希望佢會學好嘅文字啦，希望佢入大學啦，希望佢嘅語言好啦。咁我而家都會我而家都會俾即係佢去有個書架擺書咯。我哋個電視即係我哋個 sofa 唔係對住電視嘅。我哋 亦都另外一種啟發嘅方式就教育上面叫做跨媒體嗱，唔係話電視啊，唔係嗰啲。 係啊，有電視鏡 跨媒體係咩意思咧？就例如話嚟積木先算啦，有部分啲設計咧，積木係可以。同呢個聲響效果 係有， 或者係啲光嘅效果配套嘅。咁所以話邊種磚發出咩聲，跟住砌落去有咩光出嘅時候咧，啲小朋友好多嘢砌出嚟嘅。咁嗰個咪叫做 on multi sensory 啊， 冇錯， 多唔嘅 multi sensory。咁所以變咗其實就係佢個啟發嗰個效用係好強啊嘛。但係好少人夠膽或者中意俾啲小朋友玩啲咁嘅嘢，即係唔知點。 可能 係 咪因為就未有好成功嘅個案，同埋係咪？ 啊，唔係，其實係有㗎， 我唔肯定 啊。但係歐洲嗰邊咧，幾百年前。注重乜家方？而家我哋只學到皮毛就掉翻轉，即係本末倒置。幾百年前歐洲嗰班友仔咧，啲文化人咧，第一件事學音樂， 係 學音樂，唔係生理條咁簡單啊，好過癮一樣嘢嚟㗎，嚟個專注力啦，肯定啦嚇，即係專心做好嗰個樂章。然後第二樣嘢更加神奇出現咗，大家冇留意到嘅數理邏輯 啊，係。 音樂其實有好多數理關係喺裏面嘅，你個音調點轉啊，轉幾多拍啊，個節奏啊，個數目本身嘅關係，其實裏面又係有好多數理、好科學嘅嘢存在。咁變咗，如果有研究音樂嘅明白，你個半拍一拍嘅關係嘅加分。咁所以點解就係話你音樂培訓本身就係頭先講嘅係 multi sensory inspiration 啊嘛。如果佢習慣咗去玩音樂，習慣睇樂譜、樂章，同埋聯想到。同埋個人個腦好神奇噶嘛，你睇住個五線譜，你有音響效果出邊，即係用 multi sensory 咯。咁所以變咗就係你刺激啲小朋友嘅創意，但係同時有個紀律的話咧，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做得到㗎。咁所以見到小朋友 好細個都要玩㗎，但係點解冇咗呢個紀律咧？佢點解好細個就拉拉鏈啊、彈琴啊？你唔見晏晝就啲全部孭曬啲嘢去咧？ 冇 inspiration 啊嘛，大佬，佢本身唔覺即係冇共鳴㗎。對於佢嚟講係完全 cut off 咗㗎。可能 Patrick 真係可以了解呢樣嘢，因為人嗰個心理自衛機制，小朋友都有㗎。 唔中意就真係 唔中意，佢就唔會感覺咯，佢變成麻木 咯。去咗咯，我去咗咯。 咁所以做咗嚟，即係你踢佢咪喐咯，你叫我行咪行咯。跟住你唔理佢的話，佢廢咯。佢完全 cut off 咗個，即係佢 cut off 曬啲 sensation 噶。咁所以其實呢個自衞機制嚟。咁你逼啲小朋友一樣係咁樣噶。 我同意，我覺得其中一個解釋啦，可以就係、是我哋個小朋友冇咗嗰個主動性，即係冇得我揀我想做呢樣嘢。即係以前就因為我嗰陣時細個，我可以揀學琴定學小提琴，即係我點都學一個音，我一揀啦。咁跟住之後同埋我可以揀唔學。即係我覺得行到我咁上一彈琴，我覺得我都係唔好中意練啦，我唔學啦，我有咁嘅選擇。但係而家係冇呢樣，冇咗呢樣嘢。 架構上面已經冇得揀， 已經 入學嘅需要， 即係已經係逼曬我嚟。我要一個禮拜 唔係通過嗰個誘發你嘅動機嗰樣嘢啊嘛，要逼你去啊嘛，費事曬時間，總之做啦咁樣。 即係我有啲教班，佢小朋友要拆字教，佢其實喺嗰度啫嘛。老師，我要拆字教喺嗰度喎。我好似拆字教，你可以喺个攞，系啊，即系唔知点解系佢。其实以前我哋见到一样嘢，我哋走去攞噶嘛，即系有个 但系老师话你会唔乖，你唔问。 True 嗱，呢个系好正常嘅反应，但系其实就系正正嗰种冇咗自主啊。 True， 即系你要啲小朋友几岁啊？ 我而家四半。 四半啦，头先即系嗰啲小朋友，你谂下佢四半。 嗰啲系五岁十，其实五岁至十一岁都有。 我讲紧我啲系廿几都系咁。 系啊。即係我覺得可能嗰個拆字膠係未必好，即係班房跌咗，可能一個你頭先講嘅因素啦。但係成件事都唔會，即係個主動性係失落咗，即係係啊，即係唔知點解嘅。 我諗係真係被益啊！即係好似之前有啲嘅動物實驗咧，啲馬騮想拎呢一個嘅即係香蕉嗰陣咧被電咁樣，學識啊唔夠膽，好似小朋友拆字膠哦，會之前咧試過。 自己拎俾阿媽打或者老師鬧，佢就會停咗喺度，佢唔夠膽再去做，久而久之就喺度廢咗地等你俾咯。即係呢個，我覺得其實都有聽過我某啲學生，譬如係教啲小學，我係真係覺得有啲恐怖，例如係咩咧？一定要坐定定去廁所係要申請嘅，即係係啦，佢又佢唔可以坐，仲有咧，佢出嚟寫答案咧，佢上完一堂之後咧，校長同佢講。你下次不如俾工作紙佢哋啦。點解啊？佢哋唔好行嚟行去啊嘛，行出去黑板寫嘢啫。跟住個校長仲喺外邊咧，經常巡嘅，就 make sure 佢哋唔好出聲。小學， 好可惜，好可惜。 校長 真係咁好， 校長係咁，佢仲係課外活動喎。 啊，好可惜， 係課活動嚟嘅呢個係。 好可惜， 就係咁啦。即係我覺得係扼殺咗佢本能。基本上已經是被一個好似動物園圈養，兼且仲要係困喺個籠裏面的動物園。咁而家再放佢出嚟，唔好忘記大家嘅小朋友會出嚟，即係呢個社會噶嘛。讀完大學之後， 係啊，正常啊。 咁點解個動物園嗰個難見咗，佢仍然都係動物園嗰個咁嘅心態？我懷疑就係呢個情況。所以如果細個可以有多啲呢啲咁樣嘅活動式嘅教學，無論政府學校都好，或者係日常生活，譬如同啲 family 咁玩，其實佢哋會唔會即係心理上會被學識？咦，原來我有啲自主嘅喎，我有得揀嘅喎，同埋我可以發展其他部分嘅嘢咧。 呢個而家我同一班朋友都嘗試做緊呢樣嘢，即係啲教育中心都係好初步，但係學習緊點樣可以將呢個學習興趣擺翻小朋友度。其中一樣啲家長 feedback 翻俾你話寫作文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咁我睇翻啲作文，大家即係可能寫嚟所以都係我今日去咗呢一度，跟住今日食咗漢堡包，食完漢堡包就搭車，跟住翻屋企，跟住冇曬嗰啲冇曬啲特別嘅嘢出曬 幻想， 係啦，點解咧？咁、 啊、 我哋嘗試想將啲嘢帶俾翻佢哋。咁所以我哋搞呢班咧，就例如我哋就會擺一啲玩具喺度啦。咁有好多LEGO， 今次冇攞出人仔出嚟啦。咁喺度俾佢自己擺啲 scenario 出嚟，佢 visualize 到佢。 係啊， 即擺個故仔出嚟。 係啦，佢可以砌個故仔或者即係啦。咁我哋會引導啦，即係都係引導啦。同埋我會俾單一俾，即係開始我俾定一扎生字佢。咁例如我哋今次係 theme 係 superhero， 係啦，咁即係好多都好中意，即係無論男仔同女仔都有好中意嘅。原來咁跟住之後就俾曬啲字佢啦，即係講即係形容有型啊，形容佢好勤力啊，形容佢好寫身啊，即係好多唔同嘅字擺曬喺度。好啦，跟住就講一次。好啦，一開始佢哋都會少少聽，少少聽。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就擺曬啲磚喺度啦。咁跟住之後就俾你玩啦。咁我大概一個課堂可能俾佢玩十分鐘，佢可以即係佢其實攞靈感啫。我用佢哋，即係當你咁樣砌咁將個人同埋將兩個人擺出，佢諗到啲嘢啦。咁就可以，咁佢就開始就會寫啦。咁我就會用大概要45分鐘都俾佢寫啦，寫嘢啦。跟住同埋嘗試即係幫佢改啊，直嘅咁嘅 key 啦。咁嗰後半部分咧就俾佢哋去準備啦。咁發覺佢哋唔記得咗黑板上睇嘅嘢，係啦。咁我話呢度咧就字典。好多唔用嘅，原來好多我都冇用嘅字典嘅，咁、 okay. 就可以，你不如試下啦。我哋好多都會提倡用字典，但係唔知點解冇呢個習慣嘅。 係有電子字典或者問阿媽。 電子字典都冇。 點樣啊？係有我有啲朋友係就問阿媽識唔識，唔識，即刻問阿媽，係好自然嘅反應嚟嘅。 我唔知點解，即係原因唔知，不過 快啊嘛，因為 我即係大個啲就可以用 Google 啦。細個字典，你就可以去揾咯。跟住佢就我相信同埋我希望就係佢主動想揾呢個字，佢會記得翻呢個字咯，同埋佢會擺落個文度咯。因為佢知道上邊嘅嘢係同佢想寫嘅有關係，係啦。而同埋嗰黑板上寫嘅嘢咧，有啲我預備咧，有啲我都即係同佢傾呢樣嘢嘅時候，佢會講出嚟嘅字，咁咪將佢寫出嚟咯。咁成件事咧就成個文係屬於佢哋嘅，諗嘅過程屬於佢哋嘅，同埋佢哋啲詞。佢都覺得係屬於佢哋，咁呢個就我哋而家 做緊 呢 樣嘢， 好係啦。 我想請教啦，其實會唔會咁講咧？係都需要 facilitator 啦，或者可能一個老師咧，係將一啲依家要必須要嘅嘢，就經過你咁嘅設計，咁然之後都令到小朋友學夠膽去做某啲嘢咧，或者係原來揾翻原來可以關自己事，或者好玩嘅，即係可唔可以咁講？其實依家反而係需要一班大人或者 trainer 去做多少少呢個過程，就將兩樣嘢中間聯繫咗咧。你譬如咁嘅設計嘅部分裏邊係幫到手。 我相信係，我覺得我哋好多都係好 focus on 個都係效率啦。頭先講嗰個 效率 好快，睇到咦突然之間我個由一個呢個分數變成呢個分數，即係個效率好重要。咁但係我其實我相信我哋而家講緊嗰樣嘢咧，就係一開始慢。 但之後佢會唔同咯。 事實上係咁嘅，因為的而且確就係你作文又好點都好咧，你個想像力或者聯想力好緊要噶嘛。咁所以你平鋪直敍嗱，原因就係話頭先我講嗰個心理因素啊嘛，你下下都俾人電，你呢樣唔做得，嗰樣唔做，其實就會產生個所謂心理抗拒，就將好啲嘢 disassociate 嘅啦，將你割裂咗啊！即係我唔敢，因為冚唪都係負面感覺嚟噶嘛。 我俾個人你咯，我到咗啦。 負面感覺咯，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你當有唔同嘅玩具，尤其是玩具好緊要啊！即係其實啲小朋友砌呢啲嘢嘅時候咧。佢请古仔噶，即 系 好自然噶。 系啊，佢解俾你听 噶。佢讲系啊， 小朋友系中意猪噏噶，正常噶。佢好乜都乱噏噶。咁所以话，我见到有只鸭仔去游水，跟住过嚟桥，跟住佢又唔需要 make sense。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 咁先惊佢唔谂。 美丽啲说， 唔需要原因就佢唔需要有 logic 噶嘛。问题就系个 lego， 如果作为一个媒介嘅好玩地方咁加科咧，佢可以将你啲 imaginative 嘅嘢咧形象化， 呢 个 系 唔一定 好重要。 咁所以变咗系形象化呢样，其实深刻你个脑咧训练紧。將啲概念啊、文字啊、過程啊、人物啊、關係啊，係盡量令佢產生關係，唔一定 work 到啊，即係等於個積木唔一定砌得埋一樣。問題佢嗰個嘗試去砌過程好緊要，咁所以變咗如果習慣咗係咁樣用腦的話咧。咁自然梗係佢嗰個寫文能力會好咗啦，咁樣樣就咁簡單嘅啫。 同埋你 interview 講啲咩都唔同。 係啊， 即係你會發覺你諗嘅嘢，即係我你 MC training 啦，解清楚就係佢諗嘅，因為佢。佢唔係佢嘅聯想思維強咗之後，佢會好快講到唔同嘅嘢， 因為佢直接咗嘛，唔需要兜。同埋咧，我諗某程度上咧，亦都有多啲啲就係，因為佢整呢樣嘢嘅時間裏邊，因為我哋過往都試過咧，就係話有一啲部分你肯講，我就信你噶啦。即係譬如我覺得嗱呢條橋裏邊冇㗎，我中間裏邊其實可以擺多樣嘢嘅咁。總之聯想到你解得明。有陣時有一啲小朋友，如果佢係啲比較可能跳脱啲，或者係創意同埋都會試一啲新嘢嘅咧，其實喺嗰啲位置裏邊，反而我哋都會鼓勵佢。你噏得出好啊！即係我哋嘅責任就係俾你去做噶嘛， 唔需要 make sense。 係啦，咁但係因為見到同埋，咦你信喎、啊，佢會覺得，咦佢有一啲嘢佢可以做。其實我諗細個小朋友再細啲嘅時間咧，佢係需要學習要即係叫咩咧？嗰啲叫做亂諗嘢啊！即係嗰時阿余德順講啊，三歲嘅小朋友要咩啊？佢要亂諗做 Superman， 你唔可以話衰仔，你嘅你想做 Superman 咧，揾唔到食嘅，你要做一啲咩基金佬？但係你咁樣 ban 咗佢呢一個咁嘅理想，佢以後就唔敢 think big 咯。有陣時可能佢又是做細路仔嘅部分裏邊，我諗喺呢啲部分一啲好細好細嘅過程，雖然一啲可能有啲基本大嘅嘢要做啦，但係你譬如一啲咁細嘢啊，原來佢肯做。motivate 佢做下咯，等佢慢慢慢慢再行。我諗呢個細每一 part 仔嘅自信，每一 part 仔嘅即係我叫做妄想啦。但其實好嘅細路仔就可以諗多啲嘢，嗰呢個世界佢可以做啲新嘅嘢出嚟噶嘛。即係對 iPhone 嗰啲咁樣，冇人諗過一個電話變咗可以變成係電腦，你都你要亂諗試咗先得噶嘛。 係啊係啊，咁所以變咗點解就話 Patrick 嗰個 concept 好似過拎 lego 嚟揾， 係啊，所以我係好正咧。 我不嬲到就細個你又玩啊嘛， 係啊， 細個少選擇嘅 嚇。但係我諗呢、這個即係同你譬如又實加上你有心理學嘅即係 background， 我諗你喺同人哋做呢啲 training 嘅時間裏邊咧，會唔會即係更加可以灌輸多少少？即係你明知道某啲 field 可能都幫到佢哋嘅，咁會再俾我哋之前學嗰啲可以再多少少範疇嘅嘢咧？ 我覺得成件事就係咁啦。咁同埋我哋即係我覺得係我哋嘅着眼點咧，就唔係在於個好快好快。多一啲嘢，而我係着重係希望嗰個小朋友嘅內裏發展啦，即係 cognitive 嘅 ability。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而家我哋就會同唔同嘅社工啊，同埋即係counselors 啊一齊去合作，因為咁多佢哋本身個 skill 喺度咧，所以就會出到嗰個嘅關懷。即係你其實我俾一堆磚你，你可以好悶噶嘛。其實即係坦白講，可以好悶嘅嘛，即係特別如果即係偷聽嘅父母，你見到其實日日都小朋友對住個磚，其實都 係咯，悶到爆炸嗰啲人。 原來可以有唔同嘅 facilitators 嚟幫助你，原來將佢平時好中意玩嘅嘢變成有意義，變成有意義，跟住之後，我覺得呢個就係嗰個微妙 之處啦。 好開心嗰啲係啊 ，OK。 係啦，即係同埋我諗即係玩得 LEGO， 首先最基本咧，自己開心先啦。即係開心係成件事最基本嘅事情嚟嘅。你見到佢都開心啊？ 諗唔仔細嘅，幾好玩。 唔係，同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爸爸同埋小朋友好 connect 到嘅嘢。係啦，我哋因為我 咁，所以我砌個橋梁出嚟啦， 就係咁啦。 啊，一個橋梁啦。 我高興啦，我係啊，我係見到一啲，我中意形象化啲，所以可以容易湊一個 key 出嚟啦。咁但係今日咧，真係好開心啦，啊，即係 Patrick 啦，咁啊帶咗啲 LEGO 上嚟啦，咁令到我哋 forum 一啲節目部分有啲 pop 事之餘咧，同埋亦都講咗其實細路仔嘅 training， 或者可能就算 training 部分裏邊再唔係咧，只係可能啊效率啊，或者講收查。 香港幼稚園幾時肯俾啲小朋友去玩？ 係啊，同埋即係就算唔好話玩 LEGO 都好啦，就係放任佢齋玩。好開心啦，尊重咁呢個可能啊，應該你幫到手多啲喎。呢、個 教壞細路， 你幫到手多啲喎。但係即係無論點都好啦，咁啊真係好多謝你啦。 好多謝 你，即係我哋嚇，即係時間差唔多。咁但係咧真嘅，即係往後日子裏邊咧，我得閒我就會捉你上嚟啦。無論 LEGO 又好啦，心唔理嘅嘢啦，乜都得嘅咁啊。唔該曬你。 好多謝，多謝，多謝。